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原佛教守护星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13号在全罗北道义山举行了有关反对萨德斗争的讨论会。会上发言者指出，在部署萨德问题上不能做出任何让步，对原佛教圣地附近有非法事件发生表示抗议和予以抵抗是理所当然的。